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四十八段啊。汇编卷三啊，汇编卷三。轻蔑天明，扰乱国政，这是四患第四种恶。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地天之命，主于民心，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赐赐，故曰天民，天之爱民至也。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读诵，常常存在心中。在佛法里面，我们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就说得更透彻。这个道理古人也很清楚啊。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人是一，皆是法身。佛家讲的法身，就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人我是一体。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轻视别人，就是轻视自己；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人是不能没有尊严，尊严从哪里建立的？尊严是尊重别人，尊严不是狂妄自大了，那你就搞错了啊！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啊！轻视别人，实在是讲的是这个是严重破坏自己的尊严啊！一个人处处叫别人怕他，这个人就完了。如果这一个人在在处处都受到人的尊敬，他就成功了。尊敬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作威作福得来的。都是从真诚尊重别人得来的。古人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你不敬人，人家怎么会尊重你？有意无罪，无意的得罪一切众生，后患无穷啊！这些道理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 也能接受啊。可是在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依旧还要犯过失啊，这什么原因呢？懂得不够透彻，不够彻底，境界现前自己转不过来。啊，这就要知道要学。我们现在求学，就是古人讲的亡羊补牢啊。小时候没学，没人教；青少年的时候没学，现在学太晚了。但是不能不学，不学就是一生罪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罪业，这怎么得了呢？啊，所以不能不学。我在今天呢，实在讲是不怕得罪人，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与大家有利益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老师，我跟他的时候，我才三十一二岁，他老人家71、72岁的样子，啊，教导我们都非常含蓄了。跟我说过多少次啊？教人呢，20岁以前呢，啊，可以严厉的教诲呀，就20岁以上不可以了。20岁以上怎么样教呢？婉转委曲的劝道，啊，说话了点到为止，让你自己听了会觉悟。啊，40岁以后啊，不能教了。啊，有什么毛病都不可以讲了，已经成年了，啊，不可以教了。所以从前老人教人，你想想看，20岁之前，啊，30、40岁的人都是用暗示，绝不明说。就现在，别说40了，60、70，暗示也不懂啊。怎么办呢？啊，只好明说了，明说就得罪人。啊，不说不行呐。他过去没有学过，别人对我们的暗示我懂啊，那么由此可知，无论是法佛法，谈学习都在少年时代。啊，少年涉学了，中年没有遇到善知识，40以后就是晚年了。人生70古来稀，不足一家子过世的人有多少？如果你们留意一下， 你就明白了。你每天看到报纸上的讣文，你看看那些过世的人年岁多大，你做个统计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四十以后是晚年了。啊，晚年求学，那一定要处于自动自发，真正觉悟回头了。啊，遇到善知识，人家看你的虔诚。啊，那印祖讲的一分沉静就教一分，两分沉静教两分。啊，言语教学都有分寸的。世法佛法的教导，说到究竟处，就是一个真诚，一个爱心。啊，所以佛法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就是一个真诚的慈悲心啊，一片慈悲，慈悲一切。念念为一切众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的。行行为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啊，决定不能轻视一个众生，给一个众生结下冤仇，后面的麻烦都是没完没了。啊，我听杜居士给我讲，啊，他的弟弟轻视鬼神，结果被鬼神打了。啊，打了受伤送到医院。我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今天世间的劫难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我们对鬼神轻视了。啊，口口声声说这是迷信，它真的存在啊。啊，我们气盛的时候它不敢找麻烦，我们运衰的时候它就来了。啊，所以人走运的时候鬼神也让你三分呢。啊，也回避你，你倒霉的时候它都来了，都来找你麻烦。所以我就联想到啊，这是我讲过多少次，有同学劝我，啊，应当对大众公开说说，提醒大家，台湾的大地震，决定与这些冤鬼、鬼神有密切的关联。啊，我想到啊，朱金咒老居士早年给我讲一个故事，啊，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我那个时候26岁，啊，那个时候老居士也将近70岁，啊，他告诉我，宣统末年，啊，他们家乡，他是浙江温州人，啊， 他们住乡下，乡下邻村距离不太远，邻村看得到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上有个举人是个多数人，中举了但是家庭生活还能过得去，虽然中举没有做官非常孝顺父母是这个举人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做了个梦梦到有个人牵着马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马是最好的代步，送一个请帖，上面是他的名字他敲他的门，他说他来开门，看到有人拿个请帖请他他说什么人请我，他说我们家的大将军请你，他说我大将军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交友场所当中没有跟这些武将往来过，文官武将他都不接触他说你是不是送错了他说这个名字是不是这名字是我没错，这是字是可能同名同姓的他说那就不必管了，既然名字对了就请你上马，这一上马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好像是在空中飞一样没多久到了看到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很多人在这里谈话，都在这里议论他就打听将军是什么人，人家告诉我岳飞他一想岳飞那我不是死了吗，是不是岳飞是宋朝人，岳飞来找我那我就死了吗，他不行啊，说我上还有老母还有父母，下面还有妻子儿女，这怎么可以啊，是不是？那么一会儿岳飞就伸张了就伸张了，召集大家来开会，请他当秘书请这个举人来当秘书，讨论说不要发，去打金兵去干这个事情结果以后见到岳飞了，这心里一想呢，人嘛早晚总要死嘛，死了能够替岳飞办事也很光荣啊，是不是？所以他的心就下定决心了他说愿意追随这个民族英雄。那么他就跟岳飞讲，这我家里还有父母还有妻子，还有一个小儿子，他说我总得交代着，岳飞就同意了，他说我送你回去，等到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我再去请你，我再派人请你他说大概呢有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之后我再请你，你回家去处理后事。那么这样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去他一觉醒过来了，醒过来觉得这个境界太清楚了，不像是在做梦他就跟他父母说这个事情，他的父母这是做梦嘛，哪里可以当真嘛但是他自己呢不把他当这个梦境看待一切家里这个后事他就开始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果然没错他预先他很清楚在约定的那一天通知亲戚朋友朱金州老居士那个时候十几岁，他说他十五六岁的样子他也去看看热闹，看活活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法又没有生病所以他那一天家里召集亲戚朋友跟大家辞行嘛，给大家送他那么吃完饭之后跟大家了等于是告假了，他要走了那么他就回到房间，房间门也是开的，大家也都能看到他躺在床上，他的父母在这个床铺边间很难过很不痛快。没有一会他说借我的人已经来了，在门口他的父亲大骂 这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要他去服役，非常不甘心。最后他劝导他的父母，能够追随岳飞也是非常光荣，所以他的父亲就下了一个狠心说：“好吧，你去吧。”他马上就断气了，立刻就断气了。他说：“当时大家亲眼看到的呀。”半年之后，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革命成功。所以他就讲的时候，你看，阳间呢还没有开始动荡，阴间这个鬼呀，心已经去打仗去了。去征服去了。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朱金州老居士编的，不是编的。那个时候我初学佛了，他都讲这些故事给我听，讲的很多。这老人呢，事情真有你想想看。岳飞那一股冤气1000多年都还没有消啊，他还在卧轨道里头做鬼王啊。我们学佛人听了之后知道岳飞这个念头错了，他这个怨气也是消掉了，他就升天了，爱国爱民尽忠报国，这个功德决定升天了，不至于落在鬼神道啊。他就是这个念头没有能够放下。那么我们佛法里面，诸位啊，常常念到的慈悲三昧水忏，你看看悟达过失那个冤家。几百年当中转世已经转了10次了，那个冤家债主常常在这里等机会，决定不放松啊。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呢，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这个结冤呢，是有意无意很容易结冤的，冤结解开可不容易，没那么简单，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人不可以得罪，鬼神也不能得罪。不但鬼神不能得罪，再跟诸位同学说，动物也不能得罪。都是人转世的，你欺负他，他那个报复的心、报复的念头永远存在，所以菩提道上魔障多。魔障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过节造成的魔障啊。觉悟之后就要以真诚心、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称赞供养啊，供养就是为众生服务啊，无私的服务，无条件的服务。才能让累劫的冤亲债主看到你了， 他心平下来了，啊，所以心平气和，不来找你麻烦了。这个道理要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